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小雨啊，今天又是下了点小雨。 我以为你叫我呢，小鱼啊。 我哪敢这么叫你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吧。今天呢，白天是多云转中雨，东风二级，最高气温是28度，夜间的小雨，北风二级，最低气温是24度，空气质量呢指数是优啊，这个湿度指数87%。 能感觉得到， 对， 能出门感觉空气挺不错的， 还挺舒服的 啊。 昨晚上睡得又不错，一看。 那倒没有， 是吧？ 哎，但是感觉生活中还是有很多有乐趣的事情、啊， 没错， 有很多惊喜。 我相信，只要你就是踏实下来，慢慢走，这沿途啊看到的风景有一些真的是很有趣的。 看到的有些人也是挺有趣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骑车看一女孩特好看。 啊、哦，我也是。 开玩笑， 只要是咱们俩一起搭档的时候，就觉得旁边坐一个小黑胖子可高兴了。 哎，我觉得其实也特别有趣，是什么？我感觉我做节目啊， 嗯， 一个大馒头在跟我做搭档，哇塞，太有趣了， 好神奇啊。 哎，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就让大家想啊，就感觉是一个白馒头和一个紫米面馒头，然后再做节目， 哎， 是吧？ 而且你要感觉比我略紧实一些， 我 更宣点一些。 你发面发得好。你都发起来了啊！对，今天来说的话题就是说说有意思的事儿哈、啊，就有些人他是那个他的灵魂都特别有意思，是什么样的？ 对，就有趣的灵魂， 自带幽默感， 对，应该是什么样 的？哎，自带快乐那种人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北京试点身份证自助申请办理了。那近日呢，我们发现这个北京啊，有派出所呢已经出现了这个身份证办理自助设备，不用在人工窗口去排队了。坐进一台自助设备内，按照这个提示输入个人信息、照相、录指纹、交钱之后，几分钟内啊，这信息采集就可以完成，全程自助啊。这照片不满意，您就可以随时重拍。而取证也是自助式的，在这个办证的设备旁边呢，有一台自助取证设备，10个工作日之后呢，本人通过指纹识别之后就可以取证了。据了解呢，该设备24小时均可以使用，取证也同样是24小时开放的。但是目前呢，该设备还处于试点阶段，全市呢只有4个派出所有此设备。未来呢，是否会推广，根据试点情况而定。 我觉得这个拍的不好，可以重拍，这简直太棒了。 哎，一个人进去2小时还没出来呢。哎，来 修图， 剪刀手，耶！ 真的，这个事情昨天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 啊。怎么讲？ 是去出入境那里办签证， 嗯， 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就是本来就是姥姥特意给他设计了一个发型，哇，扎得特别好，又能露出来耳朵，觉得特别符合标准。就到了那儿以后，民警同志说不行啊，一根彩色的皮筋都不能看到。 哦， 然后我就给他拆，全拆了之后，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高马尾可以吗？高马尾也不要啦，啊，省得一会儿通不过，你就直接在后面给他扎一个低马尾。 嗯， 结果我们家小朋友又比较胖嘛， 嗯， 扎完低马尾以后，坐在那儿。 另外一个白馒头出现 了，小孩又没有脖子，就感觉哎，小mini 版的刘欢老师，然后坐在那儿也是。 哎、我觉得其实你不能这么说自己家孩子。 不是，他拍出来感觉比我岁数还大。 万一你说他真的、啊，你说现在这个高科技设备这么发达 啊， 万一他长大18岁的时候重听了咱们今天节目，多尴尬。 我又没有说他不好。 那时候一照镜子，现在是成熟版的刘欢呀、 啊。悲情啊，感觉，继续来看吧。 嗯、 这位考科目2的同学也是很悲情啊，看学员5挂科目2车内大哭，啊，网友就说了，现在哭总比以后哭强啊。 哎， 一位女子考驾照连续5次都挂在了科目2上，知道自己又没过呢，她竟然在考试车内失声大哭，被车内的摄像头拍下来了。网友就说，现在哭啊，总比以后哭要强。 嗯，那天其实跟圆圆正好分享过这个关于考车的话题 啊， 给她讲过一故事，不是是真事儿啊。 嗯，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学车， 嗯， 一直没过，从第一次报名到后来这个校长是自己的朋友，然后到换校长，那需要找他去了解一下这个驾校的情况，因为他每年都来吗？比这个校长还熟悉吗？ 那他依然是每年都不过吗？ 过不了。 后来直到自己闺女成为自己的这个师姐之后，闺女都已经过了，就再不考试了，就再不考这个驾照，就准备这辈子不碰车了。就他说一上车之后啊，一旦人就说左往左往左打一把半，就已经慌了，就一摸方向盘自己就已经慌了，不知道什么往左打什么一把半啊，什么往右打两把，不懂了，就不知道了。 哦， 他没有方向感，就是你怎么倒库啊、移库啊都不知道，练多少次都一样。 哦，可能真的是不太适合做这件事情。 对，所以说我说这名女子也一样哈，连续五次了，可能科目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现在还是不是那个倒库移库的那类？应该是，也是别着急啊。我觉得这人家网友说的其实挺对，现在库总比以后库强，对吧？ 对， 一定要把这个扎实练好之后，不是基本功练扎实之后，把扎实练。脸扎实干嘛？扎实招谁惹谁了啊？ 所以六六大顺嘛，第六次就过了。 对对对， 六六大顺，好过时的一个词。 好吧，哎，我三岁时候还听过这词儿啊。再来看看北京早点，价格是悄然上涨了啊，一餐逼近10元，煎饼果子每个要6块钱，现磨豆浆5块钱一杯啊，素包子也得3块钱一个了，煎饼配豆浆超过10元。那记者也是走访了多个早点摊，发现了受房租啊、人工啊、原材料成本价格的上涨等原因，在北京市这个繁华地段啊，吃顿像样的早餐至少要10块钱左右。网友也直呼了，哎呀，这个是早起做饭还是晚起掏钱包呢？懒和穷哪一样都让人心碎啊。 想想都扎心。 对，那天我和朋友分享，就说想起就买煎饼，同样买煎饼嘛。小时候买煎饼，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拿着一个1块钱钢镚，能买俩煎饼，自己带俩鸡蛋，摊俩煎饼。对，而且煎饼又大又好吃又脆。 哦，所以说那个鸡蛋是自己带的，从家。 对，所以就便宜了一个鸡蛋钱嘛。 哦， 然后呢，就家里边比较拮据。 什么呀？是你家鸡蛋多吧？ 不是，就是你带一个鸡蛋，你就能便宜5毛钱，那干嘛呀？对吧？ 对， 有时候就是你如果说忘了，也可以拿一块钱钢镚直接买一个煎饼，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小时候啊，饭量就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比较棒啊，就买一个煎饼，然后再到旁边早点铺来一碗羊杂汤，年轻。 那能自己带羊杂吗？ 那时候自己带着汤，自己带汤，没有。那时候我们真的拿盆去，拿家里的小奶锅。来锅多来点汤，小时候就这样，因为免费续汤嘛。你要在那喝的话，最少三碗汤起，就是吃完干的之后，咔咔三碗汤。 所以自己打的话，其实店主反而比较高兴。 你打走的话，打走也无，其实也无所谓嘛。就天天去，你像小胖子一去，啊，嘿，又来了。对，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那时候早点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一顿饭应该是花3到4块钱，就已经很奢侈的早点了。 是，我想想你。你长身体的时候，那都多少年前？ 对， 20多年前的话，这个物价还是、 特别棒。就那时候，哎，一下个儿就蹿起来了。那哎，一上秤之后，那体重秤就每天都有数的变化， 真是蹿起来了。 后来发现蹿的不对，应该是竖向长啊，怎么横向长了？ 还不错，还不错啦。来看女人们吧，女人每天都会为该穿什么纠结半天。 哎， 英国一家服装公司呢是调查了女性每天在穿衣服上花费的时间，发现了女性每个工作日早晨花费12分钟去挑选衣服。那周末的早晨呢会耗时10分钟，外出约会的时候会耗时27.5分钟，那照此计算的话，一周穿衣耗时呢会超过1小时。那18到65岁之间，那决定穿什么衣服累计耗时会长达5个月。 你看，为了一个穿衣服哈，每天都要用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挑选，今天是穿这个高领的、低领的，穿这有袖没袖的啊，穿长裙短裙。 真的说，就是性格比较直率或者是比较果断的女性还好，她可能只是，花费一个平均时间去挑衣服。 哎，你们洗漱的时候不想这事儿吗？ 你听我说啊，如果碰到像我这种比较纠结的 啊， 就是前一天晚上已经想好穿什么，第二天早上又不想穿了。 哦，就得看当天早上起那心情。 对，有 起床气严重不严重？ 也跟这有点关系。 特严重，光着膀子，我说冲，我先把车着。啊，这不是 来不及了， 小伙子啊。女孩真的，我觉得对于男士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就是随便抓一件就穿上就走了， 大概也得搭配一下，就别穿一身白穿一身黑的那种啊。 所以你这是搭配过的。 哎，我知道你就得往我身上拽。对对对对，这我精心设计过的。 我说的那么时尚。 对，哎呀，怎么了？ 挺好的。 嗨，这男士来个大白背心，穿个大短裤，不是挺舒服就行了吗？以舒服为主啊。 是。 继续来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千钧一发之际，他徒手接住了6岁坠楼女孩。哈尔滨的一名6岁聋哑女孩呢，不慎是从3楼跌落，危机时刻被路过的一名戴眼镜的男子徒手接住，孩子无碍啊。这孩男子呢被砸倒在地，事后呢也是悄悄离开了。经过多方寻找，目前救人的眼镜侠已经找到了，他是哈尔滨第11中学的英语老师肖琪，点赞。 真的要点赞。 对， 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太伟大了，因为他是本能，而且没有什么考虑， 而且徒手，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有可能孩子没事，胳膊就是骨折呀，或者胳膊出什么问题，很正常。 是， 哎，点赞哈。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有趣的灵魂应该是什么样的。 哎，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有趣的事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周杰伦说走就走。 唱着歌，弹着伴奏，不远处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路两旁，子弹掉的颜色，足够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唱着那首，边弹边唱边微笑，看我你的在哪里，在光辉的夕阳，你路过江花，感觉我融化。我特开始牵挂，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几个字里要对你说的话，让爱慢慢酝酿，心动的频率抽象，我的心真能。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说走就走》。这里是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个就是特别好玩的事儿哈。 有趣的灵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有趣灵魂是什么样的？ 嗯 啊，就是说，基本上就感觉这人从里到外都透着那么有趣儿。 从骨子里都透着幽默， 有幽默感， 我 天生自带幽默感。 身边总会有一两个这样的朋友，就是一看见他就开心。 哎，有 自带喜剧效果， 没错，就无论是从长相、说话呀，这表情啊，都特别好玩。 嗯， 哎，有时候就是我还真认识这样一个朋友，就周围所有人都说他，就是说感觉，哎呀，你要不去当什么相声演员呀，当谐星啊，都有点对不起你这张脸。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有趣的灵魂，它跟这个完全的幽默还不太一样。 怎么讲？ 它是那种，你像幽默感，有的时候它是需要调剂一下气氛啊，或者是它需要发挥一下，讲个笑话什么的。 嗯。 而这个有趣的灵魂是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它不说话， 对， 不吱声， 对， 你也想笑， 就是对，有一表情， 嗯、 一个回应，对吧？ 对， 就往上一坐， 稍微的看你一眼，或者稍微的聊点什么， 哎， 你就笑得不行 了。你就感觉人家这个肚子里边啊，装的全是笑话。 他自己可能还不觉得， 对自己还很认真，没有，我就挺正常的呀。 对，你们怎么就笑成这样？ 哎、 嗯， 或者是人家就是真的自带幽默感那种啊。 是 啊。你看，就像人家这个林密轩说的、 嗯、 啊，说每个梗都能接，这就是了、 嗯， 对吧？就是无论你说什么，到他那儿都能给你翻译包袱， 而且也许会更好玩。 对。 来看抛弃互联网说，不知道我是好看的皮囊。 嗯。 哦。 对，就是好看之后就感觉跟这跟有趣，就是人家说自己灵魂里边带着这好看美，是不是？ 就是显摆， 就是对，就是显摆， 显摆自己好看 啊。 嗯， 我也是好看的皮囊 啊，是， 嗯，就是一个皮囊。来看看那个 Kiki， 他说了，拿得起放得下，热爱生活，可爱洒脱啊、 嗯，就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会挺轻松的哈。 对， 嗯 啊，也挺好玩的。 嗯， 拿得起放得下，热爱生活，我觉得热爱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啊， 就是如果你要想有趣的话，这生活当中必须得，就比如就是说白了吧，怎么觉得你有趣啊？你能带人家一块玩， 嗯， 就哎呦有点意思啊，哎这好玩，这好玩，这好玩，我跟你一块玩，这种感觉就觉得你有趣了，是吧？ 你现在一高兴，我就感觉你刚从宫里出来一样，怎么总是发生这种声音？有趣的灵魂， 对对对对对，什么时候我感觉啊对。这调门高啊，调门高，最近老掉嗓子，可能嗓子这个啊，嗯。 来看迪亚说， 嗯， 知世故而不世故，知世俗而不世俗， 哎， 这就挺深了。 知世故而不世故，知世俗而不世俗， 嗯， 就说白了， 就是活明白了， 哎，看得特明白， 看， 但是自己又不那么做， 嗯。 你看 你又来了，但自己又不这么做， 对，是不是？ 现在那个节奏挺挺， 是不是那感觉？是不是那感觉？你别不是你关注的是我这说话的内容 啊、哦，知道 不是这调门什么的，明白吧？啊， 明白了。 对，再来看看那运运，他说了，其实啊，有趣的灵魂是相对而言的，和你聊得来，其实某种程度上就会觉得他很有趣。 对， 怎么觉得？ 我觉得还是得喜欢这个人。 不是怎么这么好玩一话题，让大家聊有点沉闷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好玩的肯定在后面，就大家还没有就是 没抛出来 世俗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其实我们就想看世俗那一面啊。 好像叫李什么，这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吗？ 哪个？ 哎，不是，他说我觉得有趣的灵魂只有遇到另外一个有趣的灵魂才会变得真正的有趣。 哎， 就是得有人配合。 对， 嗯， 就是一个人的话可能耍不开，对吧？ 对。 然后呢，就是两个人一配合就有意思了，对吧？比如你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搭档，就像人家深海少女发来图片这种搭档，大眼睛双眼皮儿，就白白净净，一看就是讲究人那种， 嘟嘟脸， 对，肯定就是特别有意思了啊。 就是怎么他怎么都开心，坐在旁边就高兴了。 对对 对， 对， 这种应该是就颜值带来的一种影响呀。 哎哎，还别说，真的有的女孩长得她其实也是那种自带喜感的那种，多不难看，白白净净，哎，你感觉 跟你 一看他就想笑， 挺开心的，挺开心的，真的、是吧？ 嗯， 真好啊！ 又想起了谁？来看会画画的舵说、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喜欢跟有趣的人相处，因为你会觉得跟他们待在一起很有意思呀。 对， 哪怕只是聊聊天， 是 啊、他们让你体会到更多的是对生活的热爱，这一份热爱使得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 嗯， 有道理， 有道理。还有这个1995年。怎么永远睡不醒，他说了，读过很多书啊，能和你聊这个段子，也能和你聊人生，能在生日的时候送你一首藏头诗给你，能点评街拍球赛和画展，能在这个大马路边上啊标出一句哎呦啊，也可以去感慨这个良辰美景奈何天。 嗯， 是不是这种感觉就特别对了。 我觉得这样的人太难得了，就像这个，嗯， 你没注意旁边这位吗？ 对，就是比如说像你， 哎，我跟你说一特别尴尬的事儿， 嗯， 就当年年轻的时候啊，年轻气盛的时候 啊， 给一个不错的同学写过一首藏头诗。 哦，你念念， 我记不住了，已经记不住了，真 速速念来， 真记不住了，这年头太长了，然后头肯定就是。喜欢谁谁谁吗？爱谁谁谁吗？就那种， 情诗呗。 爱情诗 啊。 然后人家给我回，什么意思啊？特别尴尬。就是藏头诗啊，这要求难度特别大。就是说，你只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情感才能写得出来那种。 你怎么可能会写藏头诗？我真的不太相信。 等下了节目，我好好给你回忆回忆，翻翻我那些小本儿，有没有？有没有记录一下？ 还得记本上。 没有，就是写完之后，真的、哎、特别顺，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头一句第二句又押韵啊，而且头一句的意思不是头一句，就整个诗的意思也是说的这件事儿，把那头就这个每个每句首，然后才这个深情大义，特别棒。 那你喜欢的那个女孩学习也不太好吧，她怎么看不懂呢？ 她不懂这藏，那小学时候谁懂藏头诗除了我以外。你非得逼、非逼我说出这个当时这个情况来啊。 天哪、你这是。好吧， 对，这不是那时候就是学习上互相帮助啊， 是 一帮一结对的那时候啊，就一帮一真的帮助对方学习啊，谢谢你帮我的学习。 来看会旋转的麦兜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是万里挑一的。 哎， 嗯， 这也是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这个开大烤鸡的魔法小厨娘安吉拉。你喜欢他，他对你，你也会就是会觉得他特别有趣啊。你不喜欢他，他给你胸口碎大石，张嘴吞剑，一次能转个130个呼啦圈，你也会觉得他无聊。 确实是这样， 是吧？ 嗯、 也有道理，也有道理。 对，确定他不是当年收到藏头诗的那位吧？ 什么？ 来，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理解了。当年人早就看懂了，嘿，跟我玩这呢，还我看不懂什么意思，是这意思吧？ 嗯，好像是。 就其实人看明白了。哎呦， 你确定？ 你伤到我小学的时候的心了。 不是，你确定他没有用一封什么英语作文什么回给你，互相帮助一下，阅读理解做一做？ 那时候就经常数学题。 解出来是一个520之类的， 不是他得教我呀，得 画一颗心，求面积之类的， 求直径。 来看你好胡雪柔说，男朋友就有趣的灵魂， 嗯， 他会说为什么飞机晚上在天上，有灯在闪呢？他男朋友说因为怕蜘蛛侠和超人看不到会撞上。哎，真是 特别会哄女孩， 对，两个有趣的灵魂在一起， 不是关键，就这种，哎呀，就让人觉得特别羡慕。 那 啊， 对，有这样男朋友多开心。 是啊， 嗯， 茫茫海中的一个一，他说了，又美丽又不娇气，幽默风趣，吃得了山珍，咽得下苦雨。 啊， 你看， 这应该是 这是一种境界了、 嗯， 这不仅仅是幽默风趣了，对吧？吃了山珍，咽得下苦雨。是不是？ 嗯， 能同甘还能共苦， 是 多好， 嗯， 对吧？ 灵魂伴侣， 嗯， 来看这位朋友说，什么都懂却不会去故意的卖弄，接得上你每一个梗，而且高冷也懂得，卖萌也懂得，觉得每一个关于美好的形容词就是应该为它而存在的，然后一颗心扑通扑通扑通扑通。 哦， 嗯， 哎，就还是这么证明了，其实能这个有幽默感，能有趣儿。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玉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的话题，有趣的灵魂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哎， 什么样就算特别有趣，而且自带幽默感那种。刚才其实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就是自己特想要那种感觉， 是 对吧？ 对，而且很多朋友总觉得已经特别的感觉已经升华了 啊。 嗯， 对，就是好多人都喜欢那种很有趣的人。 对呀、 周围你也会发现每次坐一块聊天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掌握着主动权、带动着周围所有人。当他开心的时候 比较会调节气氛吧。 对对，当他开心的时候就会哎呦大家都很开心、当他今天说不舒服之后，大家觉得哎呦很沉闷，哎， 这样把他逐出门去啊。你今天不开心你就不要参加了。 这需要调动，这需要调动。我是那种情绪化比较严重的人 啊，我也是， 是吧？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当你哎，今天我状态好啊，你大家跟你一块玩一玩特别好、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感觉我把你这今天这局都搅乱了，那倒没有，就是说，我就今天反正就不想说话。 我其实以前会这样，就经常我觉得气氛稍微有点尴尬，不管你面对是一两个人还是一群人在一起，所以我之后知道我会这样。我要是哪天感觉自己可能哎今天有点困或者有点累，我可能一会儿状态不好，我带着咖啡去，然后喝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好了 啊， 然后不会影响任何的气氛。真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真的是你笑不出来的时候，你自己也控制不了，然后一张臭脸在那儿，别人怎么办呢？ 你觉得你现在就不这样了吗？ 没有啊，我好多了呢。 啊，那这些你都是你改完了的， 改好了， 该好了，该好了， 改好的让你受不了吗、 哎？你觉得咱俩就这种啊，就是说有点情绪化，算有趣的人吗？有时候算， 就开心的时候就是有趣的人， 一半一半， 不开心的时候就特别招人烦。 这真需要咱们自己去调理调理，调不是调理，调整调整。 所以我就批发呀，每次成箱的批发咖啡。 这跟咖啡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提神嘛。 啊，对，提神醒脑吗？ 对、 脑子不醒吗？好吧，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话题是，有趣的这灵魂应该是什么样的哈？ 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这位4岁暖心的萌娃。那近日呢，苏州常熟的警方呢是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说呢有一名小女孩独自在走在路上，没有大人的陪伴。那民警赶到的时候，小女孩是十分的淡定，手里抓着手机和防蚊贴。原来呢，女孩是被父母留在家中睡觉，醒来之后呢，想起妈妈怕蚊子，于是呢独自出门想给妈妈送手机还有驱蚊贴。 特别暖心。 嗯， 同样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个孩子是小学，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儿。 嗯， 然后呢，老师就说是周五嘛，周五有天那个下雨之后呢，突然找不着这孩子了。找不着孩子之后，就赶紧四处找，终于跟他妈妈联系上，说孩子给我送雨伞来了。这一小男孩为了逃课给妈妈送雨伞去，不是为了给妈妈送雨伞，自己没上课。 我差点泪都飙出来了，然后你马上给我来一个，哎，峰回路转，天 哪！不是，这是真事儿，是真事儿哈。再来看看含辛茹苦啊，单亲妈妈做门卫10年。儿子考上清华了。47岁的这个单亲妈妈在河南的一个私立的学校当门卫已经10年了。不久前呢，儿子啊是也是通过努力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而且是这硕博连读的那种啊。儿子说了，虽然说家里收入低，但是母亲让我吃饱穿暖，以后会更努力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 感觉这样的孩子以后不得了啊。 哎， 继续来看南京的一位公交司机。坚持10几年，让座乘客敬军礼啊，因为他30年前是军人。那十几年来呢，在南京一辆D18的路上呢，每当有人让座，那公交司机呢都会给他敬一个标准的军礼，被称为军礼哥。他叫陈嘉根，今年是50岁，19岁的时候曾经入伍成为海军的士兵。那10多年前呢，他当上了一名公交车司机，由于纪律性强，工作态度也非常的端正，一直都是先进的驾驶员。那有一次晚高峰遭遇堵车啊，车上非常拥挤，那没人给一对老夫妇让座。那陈嘉根呢找了几个年轻人，但对方都说下班累了不想让。情急之下呢，陈嘉根站直了身体，对着整个车厢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一时间 车厢内寂静了，很快就会有两名年轻人主动站起来了。 嗯， 那从此以后呢，只要车厢内有爱心互助的行为，老陈就会敬上军礼表示感谢。 哎呦，让人感觉特别的敬佩哈。 嗯， 一个军礼感动了整个车厢的人，军礼哥。 嗯， 继续往关注来看看，孕妇街头晕倒了。90后的护士路过紧急施救。近日呢，一名孕妇呢是在这个郑州啊这个某个地区呢这个附近晕倒了，在众人呢无计可施之时，路过一个女孩上前去施救。让我是护士啊，她是呢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的90后护士啊。对此呢，这位参加工作刚满一年的护士说，这不是正常的事儿吗？啊，这我觉得我们医院的每个人遇到这种事儿都会这样做的。哎，某公益机构也表示了将。给予他1万块钱的奖励， 嗯， 多好，真好啊， 很棒的年轻人。 对，而且我就特别羡慕这种，就这不是应该做的吗？这不叫、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举手之劳， 嗯， 特别好，特别让人感动。 是， 嗯， 来看别人家的大学吧。 哎， 浙江的一个高校山坡是种满了西瓜，组织学生采摘免费吃。在浙江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有一座小山坡， 嗯， 春天呢开满了油菜花，夏天则种满了西瓜。今年西瓜丰收，所以呢学校就组织暑期留校生进行了瓜地寻宝摘瓜的行动。同学们摘西瓜，既体验了收获的乐趣，又痛快地当起了吃瓜群众。 嗯，这大学里边你如果我觉得就是说孩子们啊， 嗯， 就真的能真的踏实下来一块儿去种瓜， 嗯， 就肯定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儿， 是 一到收获的那个季节， 一起去采摘。 对，那时候我们虽然没种过瓜，但我们种过白薯。 哦， 对，种过红薯。 嗯， 红薯就那甘薯 也不错啊， 就蒸的那个、烤的那个。 知道啦。 啊，知道啊，是吧？啊，种完之后，哎，正好那块土地肥沃，挖出来那一瞬间特别开心，就那大个头，特别开心。 我问你一个，我弱弱的问你一个，基本多长时间能熟啊？ 我哪记得住了？哈、哦，还种过葱。 啊， 就反正这都种过，但是时间什么还真记不住了、 嗯、 啊，就种的感觉特别好，种在感觉吧。再来看看这个，10岁的这个男孩啊，上演荒野求生啊，靠蛇充饥，采药治病啊。云南10岁的少年啊，是这个跟这离家出走了24天，徒步上百公里，用尽这一切的办法活下去，发烧啊，这自己不舒服。啊，就在这山里找点蒲公英和龙胆草治病，饿了就捡点这纸卖，这个纸板卖钱，自制捕鱼器抓鱼和龙虾啊，还抓蛇烤着吃。目前少年已经跟着父亲回家了啊，民警们都非常感慨说，惊叹少年那种生存能力，也是他同时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表示回去之后一定好好读书，不再调皮任性了。 嗯，我倒觉得应该跟父亲回去好好读书。 对， 但是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真的可以把这种能力再练得好一点，因为很厉害，不是每个孩子都会的。 对，而且真的天生有这样的这个、这属于是一种技能智慧 天赋 对，就是这种是一种技能吧，算是。 对对 对吧，有这种天赋、有这种技能的话，真的应该好好挖掘一下， 是 对吧？哎， 真的可以来一个什么徒步游啊什么的， 就可以带着大家一块玩，也是一有趣的人啊。我跟你说，其实他们做这野外特别有意思， 嗯， 什么样的树能做什么，然后哪棵什么什么树，然后这儿的这个地质是什么样的地质，然后哪儿会有水，哪儿哪个草能吃，都特别好玩。 对、 啊、 听上去就很有意思。 对对对，而且他们基本上就是哪儿没人往哪儿走、 哦、 啊，然后那点什么支个帐篷什么的，弄个睡袋什么的，特别好，特别有意思。嗯，我是受不了、 嗯、 啊！ 你怕蚊子？ 我怕蛇 啊！你怕蛇？ 嗯， 那你把它吃掉就好了、啊。那、 就行了，行了，说我一身鸡皮疙瘩啊！嗯， 好，来看一看汽车被贴了停车太帅的罚单。杨师傅下班了，发现自己在停车位里的车被贴了一个罚单，仔细一看。 嗯， 罚单的内容竟然是车停得太帅通知单。这张红色的罚单上面印着一行黑体字，车停得太帅通知单，和正规的停车罚单是一样的。车停太帅告知单上一本正经的写着编号、类型还有车辆的颜色为韧性色什么什么的，原来只是一则街头的小广告。这种罚单也是层出不穷，总是能把车主吓得不轻。 嗯，确实有时候比如说真的说没有办法了，在那个不让停车的地儿临时停那么2分钟， 嗯， 一出来第一项做的事儿就是看看玻璃上，如果贴了一张纸的话，你心里咯噔就一下。但有时候你如果看这个，你是又气又笑的，对吧？ 对，我觉得 太吓人了。 这种就是这种小广告，你可能不看也得看。 对， 因为它长得太像罚单。 哎， 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有趣的灵魂自带幽默感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首范玮琪的那个早晨。 哎，正在播出的吴玉来了，一起来说的话题，有趣的灵魂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特有趣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嗯， 啊、自带幽默感的人是什么样的？怎么了？ 让你高兴的人是什么样的？ 哎，你想的他就会开心， 快乐，就会想起某个瞬间是什么样的。 嗯， 真好啊。少女配他说了，长得好看本身就有趣了 啊，也是， 对， 已经能让人心情愉悦了嘛。 哎， 嗯， 真有这样的，就是说你就会发现他走到哪都是整个这个地方的一个焦点，真的， 因为养眼嘛，大家都喜欢养眼啊， 就大家在聊聊天突然不说话了，都定住定格了， 被他吸引住， 对， 嗯， 哎，而且这人又那么有趣，是不是？ 再稍微有趣一点，真的是。 哎，有个戴圆眼镜的小姐姐发来了啊，徐大锤他说了，这就是我啊，一分钟给你抛出60个梗的我。 你还真别说，这女孩看上去是挺幽默的女孩，我觉得这样的女孩是，对，她是从那个长相。 你给介绍介绍怎么有趣法？ 戴一个米老鼠的发箍，戴一个圆 眼镜。啊，这米老鼠啊。 啊，熊猫。 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是， 哎，年轻人的世界。 对对。 嗯， 穿了一件小裙子， 这不是小裙，这是某品牌的上衣，是两穿的。 哦，这衣服你现在都认识？这90后的衣服，我哎，你还别说，因为我还真发现你一大优势 啊， 嗯！就对这，你看，就这么一件衣服，就能了解。哎，但是不是咱说的不是人衣服？ 看得出来，我生活多空虚了。 来看看，还有这个周田宁，他说我就不想这个有趣。想一辈子好看， 这应该是女孩子哈， 甭管是男孩女孩，反正就是就不想有趣，想好看。 嗯 啊， 嗯，这位朋友叫我就不信改不了这个名了，说一个爱尔兰的朋友，我觉得再没有人比他有趣的灵魂了，他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 嗯， 很容易就快乐，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哎， 不拘泥于生活的俗世。他说他觉得理想的约会是和喜欢的人去公园散步，都感觉特别的美好。 嗯，其实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有没有去其实都在你心里呢。 嗯， 对吧。 嗯， 别人看着哎呦太无聊，但你一看哎呦有趣， 因为你跟他聊天就很有趣，你跟他待着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两个人就在一块了。啊，怎么又说爱情了？吃早茶，他说了，广泛知识面，独特，幽默啊（括号），但不是自以为是的幽默啊，也不是哗众取宠，性情中人，有自己的小癖好，独立人格，给人意外感（括号）啊，原来你和我想象中的有些不一样啊，自嘲，机敏，想象力和创新，有趣的人也中意有趣的人。喜欢互相都好玩。 嗯 嗯， 哎，真的是， 这是一个特别会总结的人，他一定不是一个有趣的人。 我真的是发现啊。 嗯， 我觉得他应该像个女孩子哈，应该是个女孩子。 嗯， 我真是发现现在女孩子一个特别统一的特点，就是， 怎么讲， 你比如说哎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啊？ 啊， 我喜欢呢，我其实要求特别低。 嗯， 我就3点要求，但是每一点里面都有100多条，就是典型的这种，就是幽默，但是你又不能是哗众取宠的幽默，你得是什么什么样的幽默。 哎，对 啊， 要求都很高。 嗯， 对吧。但是我怎么觉得其实好玩没有那么多讲究，就你是发自内心的，其实你不是说我就真正的往我知识面广啊，我独特，我幽默，不是那，不是往那靠的。 嗯， 是发自内心的，就当你劲儿一上来之后，就别人拦不住你。 是不是？我昨天看了一个帖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啊， 它是一些男生发的。啊，就说自己的媳妇儿，就有一个萌萌哒的媳妇儿是什么样的体验。 啊， 哦，太有意思了，现在的小女孩 怎么讲， 就经常就比如一个男生就发说，我的媳妇儿就经常是这样的，就是自己好不容易我们都下班了， 嗯， 能聊聊天，他就自己在愣神儿，一直愣。然后我就跟他说话，他总是听不见，跟他说什么都听不见。然后最后真的特别无奈，我特别伤心的说，就说媳妇儿你长点心吧，咱俩就晚上能见上面。他媳妇儿忽然间惊醒一样，点心哪里有点心。就类似于这种的，你说生活中有这样的另一半多太有意思了， 多没劲啊，跟他说什么都不理。 但是你不觉得他说完这句话以后，你瞬间又觉得好像一晚上的开心都 对对对对 都会啊，点心什么点心，哪里有点心。 哎，你就是这种人，我觉得特别好玩在哪儿。 嗯， 你再问他你该想什么呢， 啊、哦，我什么也没写啊， 我、哦、不知道、 啊， 对对对， 我在听你说话呢， 对对对， 就是这种特别好玩。 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对，但多不尊重人啊！切，林妮， 你都笑成这样了，还说不尊重人？ 林妮他说了， 嗯， 能接住我抛出的每一个梗，还能游刃有余的回复的， 哎， 这种是不是？ 这种绝对是， 哎， 嗯、 就是人家就是，我跟你说，这接梗其实。特别复杂一件事儿， 嗯， 有时候经常你会给自己挖个坑，让人一说让你觉得你又说不出去了，说不回去了， 对 对吧、 嗯？ 所以说就必须是那种，就像他游刃有余的回复那种感觉，这才对。 对 啊， 嗯 嗯。再来看其他朋友，来看看那个好多人都就回我这样的，我这样的啊，什么当然是我这样的等等这些特多哈，嗯。 还有朋友会说，只要长得好看，就是 对，就好多人就说这个 就是有趣的灵魂啊！ 哎， 嗯， 哎，嗯，这个你看，这个机智的爷他说了，有趣这种东西难道不是因人而异的吗？啊， 对，就是得看你喜欢的那种，是不是碰到你喜欢的类型 啊？ 对， 就说白了，就像其实下半时段刚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说的那样， 嗯，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没有趣？并没有一个衡量标准，其实是你内心的感受， 嗯， 对吧？ 对对对。 当你和一人感觉待着舒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真有趣，整个跟哎一天你都会觉得有趣，其实什么都没干，好， 嗯， 对吧？ 对对对， 舒服， 就是因为你喜欢、啊， 自在就喜欢，其实就有趣，对吧？所以说，其实这个有趣、什么智慧、幽默啊这些，不是咱们去网上靠，不是去学习的， 嗯， 是你发自内心的对对方那种态度， 对， 就是有趣， 是的， 真好，真好，真好，做一个有趣的人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我爱上一幅画，我爱上一幅画的歌剧，爱上了歌剧里的狂热，先跳在打鼓，颜色在跳舞，不规则的混乱碰撞，好似一幅我掉进意境里，兴奋的游来游去，游来游去，妄想参透创作的动机，才发现是我想太多。 北京时间9点整。